资源共享，合作交流，一带一路，互利共赢。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欢迎来到二零三五，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我和二零三五有个约》，何牧阳词曲，加油男孩组合演唱。 那是一个诺言，穿山越海挣钱，遇见梦想的明天。奋进的脚步，披星戴月强烈，迈开大步就实现。 宣布某种永恒，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。音乐永恒，时间永恒，永恒的美丽。